11点整。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Ladies and 乡亲们，过年好，想死你们了！ 一年四季，人们奔波忙碌， 太假啦， 走南闯北。 过年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放着春晚的背景乐包饺子。今年过年回家准备和亲戚之间怎样友好的交流呢？ 可能说我会努力的，我给大家唱一首神曲。 什么神曲？ 春节自救指南。大家可能就是会同情的看着我，就再也不会问任何问题了。说点正经的吧，新的一年真的到了啊，我们已经迈进7年的大门，要正式的给大家拜个年，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新春快乐，福寿安康，岁岁平安，年年有余， 生机盎然，神采奕奕。 2017年，在今年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随心听，会给你更多好听的 音乐。 我是阿丽， 我是张婷， 音乐随心听，给你的耳朵做 SPA。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觉得今天呢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开场来向大家去祝贺下新年。今天呢就是农历的正月初一，在这儿呢阿丽给各位拜年了，祝愿你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当然了，今天还是准备了一个小时好听的歌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吧。 Stay. Baby, it's cold outside. I've got to go away. Baby, it's cold outside. This evening has been hoping that you drop so in. Very nice. I'll hold your hands there just like my I. My mother will start to worry. You know what's your my father、 hurry. Will be pacing the floor. Listen to the fireplace. So、 roar. Really, I better scurry. You're the bulb, please. Well, make me just a half a drink more. Put some music on while I pour. The neighbors might think, baby, it's bad out there. Say, what's in this drink? No cabs to be had out there. I wish I knew your how your eyes are like stars to break the spell. I'll take your hat, your hair looks I swell. I have to say no, no, no, mind sir. If I move At least I'm gonna say that I tried. What's the sense in hurting my pride? I really can't stay. Baby, don't hold out. Oh, but it's cold outside. Sister will be suspicious. Man, it looks so My brother will be there at the door. Wait, so My maintenance mind is vicious. Oh gosh, you live lips, I look and feel this. Well, maybe just I have a drink more. Now there's such a blizzard before. I got to go home. Oh, baby, you'll freeze out there. Say you lend me your coat. It's up to your knees out there. You've really been great. I thrill when you touch my hand. Don't you see? How can you do this thing to me? There's bound to be talk tomorrow. Think of my life of all sorrow. At least there will be plenty implied. If you've got pneumonia and I really can't stay. Get over that old doubt. Oh, but it's cold outside. Rain heart, baby is cold outside. 今天呢，带来一个小时的歌曲呢，都是对唱，就像我们听到的这第一首歌一样，有一些新的旋律，当然更多的是一些老歌，老歌对唱啊、那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会跟着能够一起哼唱起来。在听歌的时候，也欢迎你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一起来听听这样熟悉的前奏吧。 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一点东西，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我对你有一点东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失去，难以抗拒、哦、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有一点动心，这是来自于张信哲和刘嘉玲两个人的对唱。看到了位朋友，他是 Sun， 他说好多好多年前跟好朋友 KTV 对唱过这首歌，他唱男生部分，我唱女生部分，十多年过去了，他永远不知道我曾经真的对他有过一点动心。好，这样的暗恋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过吧。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说昨天呢再大的事情在今天再看来可能你会有不同的一个视角吧，所以当年把这份情愫埋在心底，现在看来它真的只是一段故事了。那现在都有彼此的生活，所以歌曲当中真的是留了很多人的回忆。希望下面的这首歌呢依然可以带给很多朋友无限的回忆。 是我们的。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给我到底有没有东西？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犯错， 点在我心那一季。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爱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东西？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这是许久没有听到的两个人的声音，应该都知道，就是王力宏和 Selina。你是我内心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一度也成为了在 KTV 当中大家非常喜欢去点唱的对唱歌曲了。在之前出现的有一点动心，还有选择，这些都是经典的一些对唱。在我们记忆深处的这些对唱的歌曲呢，总是会被一遍又一遍的唤醒那些记忆。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小时直播，晚间的是8点到9点的重播。不管此刻你身边是否有一个可以去分享的人，歌曲当中呢总是会有那些温度来共同感受一下。下面的这首对唱呢，它非常的安静，也有单人的版本。我们今天来听的是张志成和江美琪带来的《爱情》。 起，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心里。 关于爱情，张志成和江美琪来翻唱的这个版本，那大家会更加喜欢哪样的一版呢？是莫文蔚的单人版，还是这样的一个翻唱呢？有时候常常会觉得，听到很好听的歌曲的时候，想看一下究竟是谁来写的词，谁来做的曲，是什么样的如有神助能够把关于爱情唱得这么的入情入境。那这首歌呢，作词是姚谦和张洪亮，作曲呢也是张洪亮。张洪亮还真的是在那个时期写出了不少的好歌。看到了13828这位朋友，他说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歌词当中的一句话，揣测起来感觉也还真的是值得回味的。看过一部电影，电影当中有下面的这首歌啊，而且呢有中英文两个版本。在男女主角遇到了人生低谷的时候呢，幸好他们遇见了彼此，虽然开始呢有一些小小的不顺利，但是通过这些不顺利，一些曲折蜿蜒的小故事，真正的找到了对方原来就是自己在等的那个人。

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好梦就会趁你睡醒实现。 欢迎回来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伴随这首老歌蓝咏琪和古巨基的许愿，刚在听歌的时候呢，自己也忍不住跟着唱起来。1999年这首歌已经发行了，在梁咏琪的专辑新鲜当中，可以说今天呢是一个对唱专场，更是一个老歌的专场。在这儿呢，阿里为大家带来一小时诚意满满的音乐。一个小时的对唱呢，会听到很多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一些歌曲，有什么感受呢，也欢迎来跟我分享。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公众账号 YGTP986。刚才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留言啊，博学多才这位朋友他说，没早恋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听这首歌想到了早恋的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听歌就算是有年代感，你也会感觉到很开心，因为这真的是一代人成长回忆的味道，那么美好又那么的真实。也可以来暴露一下年龄嘛，听这首歌的时候当时到底有多大呢？其实那些老歌的专辑封面啊，你现在去看一下，没准会发现惊喜。因为小清新这个词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但是在99年的时候呢，当时流行的是什么玉女啊、玉女掌门人啊什么之类的，梁咏琪就被称作是其中一员。再来看看99年的她这张专辑的封面，真是秒杀现在的小清新，看上去那么那么的清爽。这张新鲜的专辑当中收录的12首歌曲呢，每一首歌曲都值得回味。从第一首《新鲜》到《中意他我很好》，《寂寞公寓》，还有最后的这一首对唱《许愿》，都不会让你失望。 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

黑的长发为何不留？你干嘛会学懂喝酒？你那个男朋友酒量也算你溜，聊个一整夜只怕不够。 解下愁，你那个女朋友到底还有没有？搞不好我们四个人去旅游。原来因为他， 原来他先宠你温柔，和我当时爱的。在那关头却一刹那分手，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 改天你木心肝和手，我带女友出来走走。哦哦，就是我理由，不外乎太羞。如果要一起去旅游，去欧洲，别来一回头。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的不够。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原来在那关。却一刹那分手， 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而且你上完门就走，很想问你有没有眼泪想流。 你以为的美丽大灯足够 烧？想在一起白昼， 原来一回头，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的不够，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原来在那关头却一刹那分手。还去不去欧洲？四个人不许算溜溜。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多谢你请我来。 Thank you for. 谢谢你请我来。 谢谢你。 这是一个演唱会上的版本，还听到两个人最后的寒暄啊，方大同和薛凯琪的四人游。那歌曲是出自在方大同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当中。那这张专辑呢，是由方大同他自己来作曲、编曲负责的一个充满着 soul 还有 R&B 风格的这样的专辑。这也是很多人起初非常喜欢的那个方大同，在专辑当中的《爱爱爱》，还有就是刚我们听到的《四人游》，以及《春风吹》、《诗人的情人》、《Goodbye Melody Rose》等等啊，一共有十几首的歌曲，感觉上也是好像记忆当中最方大同的一张专辑。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那下面的对唱呢，两个人分别都演唱过这首歌曲，那下面是他们两个人要一起出场的时候了。 低声了，我的心还是想你了。Thank you. 三红丸。 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王菀之呢，把这首《我是真的受伤了》给了张学友，人们几乎忘了这位默默的创作人。在2004年的时候呢，张学友在他《活出生命》演唱会当中，让王菀之担任了他的演唱嘉宾，一起来唱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从此之后呢，王菀之才开始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呢，也记得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当他唱到了这首《我真的受伤了》，全场大合唱的那种情景，每个人好像都是被自己感动了，看到有这么多跟自己心境相同的朋友来演唱同一首歌，那样的一种大连唱啊，到现在都是久久不能忘怀。今天的音乐随心听的对唱正在进行当中，继续来听李心洁和品冠带来的《当你想着我》。 着，我带你唱着歌，在喧哗的时刻，一个人寂寞， 两颗心头等我， 陪在你梦中，拥抱你的温热。承受在不放手，不放手。当你想着我，当你唱着歌，在安静的时刻，同一个宇宙， 有两个尽头， 我听见你的感动。当你想着我，当你唱着 一首熟悉又陌生的老歌，李心洁和品冠带来的《当你想着我》，要送上今天对唱的最后一首了。赵咏华和周华健《爱到最深处》，祝愿大家在寒冷的冬天呢，能够有取暖的地方。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听歌吧。 再也不必藏心事， 无所谓坚持， 一举一动都是爱， 像影子分不开， 快不快乐更明白， 心情更自在， 谁也不必承诺一辈子， 爱只有开始 却没有结束，千万颗 爱你的心照亮夜幕， 千万个 日子连成一串幸福， 你知道 飞过天涯海角。 北京时间